义凤字少君，东海下邳人也，至齐师，与萧望之、匡衡同师。三人经术皆明，衡为后进，望之师之正事，而凤敦学不适，好律历阴阳之占。元帝初即位，诸儒见之，整代诏宦者属，朔言事宴献，天子敬焉。时平昌侯王林以宣帝外属侍中，昌诏欲从凤学其术，凤不肯语言，而上对事曰：“臣闻之于师，至道要务在之下之邪正，人诚相正，虽愚为用，若乃怀邪，至亦为害。之下之术在于六情十二律而已，北方之情好也，好行贪狼，身子主之；东方之情怒也，怒行阴贼，害毛主之。贪狼必待阴贼而后动，阴贼必待贪狼而后用，二阴并行，是以亡者即子卯也。礼经必知，春秋会焉。南方之情物也，物行连贞，寅午主之；西方之情喜也，喜行宽大，巳酉主之。二阳并行，是以亡者即无酉也。诗曰：“吉日庚午，上方之情乐也，乐行奸邪，臣为主之；下方之情哀也，哀行公正，勿丑主之。臣为属阴，虚丑属阳，万物各以其类应。今陛下名胜虚静，以待物质，万事虽重，何闻而不欲？岂况乎执十二律而欲六情，予以之下餐食，亦甚忧矣。万不失一，自然之道也。乃正月癸未日加深，有暴风从西南来，未主奸邪，身主贪狼，风以太阴下底见前，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气也。平昌侯必三来见臣，皆以正臣加邪食，臣为客，食为主人，以律之人情，亡者之密道也。余臣诚不敢以御邪人。上以凤为中郎，召问凤，来者以善日邪时，孰与邪日善时？凤对曰：“施法用臣，不用日。臣为客，时为主人。见于明主，逝者为主人。臣正时邪，见者正，逝者邪。臣邪时正，见者邪，逝者正。中正之见，逝者虽邪，臣时俱正；大邪之见，逝者虽正，臣时俱邪。即以自知逝者之邪，而时邪臣正，见者反邪；即以自知逝者之正，而时正臣邪，见者反正。臣为常事，实为一行。臣书而识经，其效同工。 必三五观之，然后可知。故曰：察其所由，省其进退，参之六合五行，则可以见人性，知人情。难用外察，从中甚明。故师之为学，情性而已。五性不相害，六情更兴废。观性以利，观情以虑。明主所宜独用，难与二人共也。故曰：显诸人，藏诸用。录之则不神，独行则自然矣。唯奉能用之，学者莫能行。是岁，关东大水，郡国十一畿，亦尤甚。上乃下诏江海杯壶，原持属少府者，以假平民，勿租税，损大官膳，减乐府员，省院马，诸公馆悉欲幸者，勿擅制。太仆少府减十谷马，水衡省食肉兽。明年二月戊午，地震，其下其地人相食。七月己酉，地复震。上曰：改闻贤圣在位，阴阳和，风雨时，日月光，星辰静，梨树康宁，考中绝命。谨朕共成天地，托于公侯之上，名不能逐，德不能随，灾疫病真，连年不息。乃二月戊午，帝大震于陇西郡，毁落公侯之上，名不能逐，德不能随，灾疫病真，连年不息。乃二月戊午，帝大震于陇西郡，毁落太上庙，殿壁墓室，坏败原道县，城郭官寺及民事屋，压杀人众，山崩地裂，水泉涌出。一年地再动，天为降灾，震惊震宫，至有大亏，就至于此。夙夜兢兢，不通大便，身怀欲道，未知其序。彼年不登，源源困乏，不生饥寒，以现行弊，朕甚悯焉，惨达于心。以诏立虚仓廪，开府葬，朕救贫民。群思其冒思天地之戒，有可均除减省，以便万幸者，各调奏。昔一臣朕过失，弥有所惠，因赦天下，举直言极谏之事。奉奏方士曰：臣闻之于师曰，天地设位，悬日月，布星辰，分阴阳，定四时，列五行，以示圣人，明之曰道。圣人见道，然后知王治之相，故化周土，见君臣，礼律例，臣成败，以示贤者，明之曰经。贤者见经，然后知人道之物，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。易有阴阳，诗有五季，春秋有灾疫，皆列终始，推得失，考天心，以言王道之安危。至秦乃不悦，伤之以法， 是以大道不通，至于灭亡。今陛下名盛，身怀要道，竹林万方，不得留会，米有缺疑，罢省不及之用，朕就困贫，付医药，赐官钱，恩泽甚厚。又举直言求过失，圣德纯备，天下幸甚。臣奉窃学其师，闻五季之要，十月之交篇，知日食地震之效，昭然可明。有朝居之风，学居之语，亦不足多，是所习耳。臣闻人气内逆，则感动天地，天变现于星气日食，地变现于其物震动，所以然者，阳用其精，阴用其形。有人之有五脏六体，五脏向天，六体向地，故脏病则气色发于面，体病则欠身动于貌。今年太阴见于甲戌，虑以庚寅出用事，虑以甲午从春，虑重甲庚，虑得三阳，性重仁义，情得公正真廉，百年之精岁也。正以精岁本守王位，日临终时皆虑而地大震，其后连月九阴，虽有大令犹不能复，阴气盛矣。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名亲亲，必有异姓以名贤贤，此圣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。同姓亲而易近，异姓疏而难通，故同姓一，异姓五，乃为平均。今左右无同姓，独以旧后之家为亲，异姓之臣又疏，二后之党满朝，非特楚魏，是由奢贱过度，屡获上官，足以补之，甚非爱人之道，又非后嗣之长策也。阴气之盛，不亦宜乎？臣又闻未央、建章、甘泉宫才人各以白鼠，皆不得天性。若杜陵园，其以御献者，臣子不敢有言。虽然，太皇太后之事也，及诸侯王园与其后宫，一味设园出其过制者，此损阴气，应天救邪之道也。今意志不应，灾将随之。其法大水，即因生阳，反为大旱，甚则有火灾。春秋宋伯姬是矣，为陛下裁察。明年夏四月乙未，孝武元白鹤馆灾，讽自以为重，上书曰：臣前上五季地震之效，曰即因生阳，恐有火灾，不合明德，未见醒达。臣妾内不自信，今白鹤馆以四月乙未，十家于卯，月宿抗灾，与前地震同法，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。不生全权，远赴赐见，足其忠实。赏赋言问以得失，奉以为祭天地于云阳焚阴及诸寝庙， 不以亲疏诋毁，皆繁废为古制。有公事怨囿，奢太难攻，以故民困国虚，无累年之序，所由来久，不改其本，难以莫正。乃上书曰：臣闻昔者盘庚改易以行阴道，圣人美之。妾闻汉德隆盛，载于孝文皇帝宫行节俭，外省徭役，其实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主离宫管也。未央宫又无高门舞台、麒麟凤凰、白虎玉堂、金华之殿，独有前殿、曲台、监台、宣室、温室、成名耳。孝文欲作一台，夺用百金，众民之财，废而不为。其积土积，至今犹存。有下遗诏，不起山坟，故其时天下大和，百姓恰足，得留后嗣。如令处于当今，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。天道有常，王道无常，无常者所以应有常也。必有非常之主，然后能立非常之功。臣愿陛下徙都于成州，左据成皋，右足渑池，前向嵩皋，后借大河，建荥阳，扶河东，南北千里以为关，而入敖仓，地方百里者八九，足以自娱。东亚诸侯之权，西远羌胡之难，陛下拱己无为，按成州之居，兼盘庚之德，万岁之后常为高宗，汉家交召寝庙祭祀之礼，多不应古。臣奉城南旦居而改作，故愿陛下迁都正本，众志皆定，无复擅置公馆不及之费，遂可于一年之序。臣闻三代之祖积德以望，然皆不过数百年而绝。周至成王有上贤之才，因文武之业，以周少为辅，有司各敬其事，在位莫非其人，天下辅二世耳。然周公犹作诗书，深戒成王，以恐失天下。书则曰：王无若殷王纣。其诗则曰：殷之未丧师，克配上帝，宜兼于殷，俊命不易。今汉初取天下，起于丰沛，以兵征伐，德化未洽，后世奢侈，国家之费当数代之用，非执废财，又乃废事。孝武之事，曝古四夷，不可生数。有天下虽未久，至于陛下八世九主矣。虽有成王之名，然无周少之佐。今东方连年饥馑，加之以极易，百姓菜色，或至相食，地壁震动，天气混浊，日光侵夺。由此言之，执国政者岂可以不怀怵惕而借万分之一乎？故臣愿陛下因天变而徙都，所谓与天下更始者也。 天道终而复始，穷则返本，故能延长而无穷也。今汉道未终，陛下本而治之，予以永世言作，不亦忧乎？如因丙子之梦下，顺太阴以东行，到后七年之明岁，必有五年之余序，然后大行考试之礼，虽周之隆盛，无以加此，唯陛下留神，详察万事之策。书奏，天子亦其意。答曰：问奉，今元庙有期，云东徙状何如？奉对曰：徙成王徙落，盘庚迁殷，其所必就，皆陛下所明之也，非有圣明，不能一遍天下之道。臣奉余状狂祸，为陛下裁赦。其后共与一言，当定迭回礼，上遂从之。即匡衡为丞相，奏徙南北郊，其意皆自奉发之。奉以中郎为博士、谏大夫，年老以寿终。子及孙皆以学在儒官。